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。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朱温决定刺杀李克用，李克用在部将的帮忙下趁着大雨逃走了，而此时的朱温还是不死心，他对外宣布李克用已死，并煽动所有人对李克用动武，想让李克用成为光杆司令。 6月15号凌晨，太原军营，民间有话说什么呢？对手身上总有自己的影子，比如说咱们都知道了，三国时的两大对手诸葛亮跟周瑜就是这样。诸葛亮呢摇摇扇子，潇洒不凡，是吧？而周瑜呢挥挥宝剑，英姿飒爽。诸葛亮呢料事在先，周瑜呢聪明过人。诸葛亮名蜀中半仙，周瑜号什么呢？江东智囊。当然了，还有一差别也是挺大的，周瑜的老婆漂亮的让诸葛亮感到自己非常的悲剧。那咱们呢再来说说这本门的生死对手，朱温跟李克用也有很多相似之处。比如说朱温有一个英雄儿子，李克用呢也有一位奇才亚子，这个后面咱们都会提到。朱温呢有一个贤内助，那同样李克用也是一样的。实际李克用的这位老婆刘氏怎么说的呢？常随军行，至于军机，多所弘毅。什么意思呢？一句话，这是一位巾帼诸葛呀。刘氏在送老公进城之后一直非常不安，夫君以数百人深入陌生的城市，不保险啊。到了后半夜，夫人也是半睡半醒，甚至在想，这天一亮是不是就叫人去城里打听一下老公是什么情况啊？得了，不用他劳神打探，消息已经传来了。一位手脚麻利的太原大兵在朱温兵围上元以后第一个逃了出来，夜奔出城，把老大困在城内的消息传递给了李夫人。他满身是血，气喘不息，把上元义的恐怖活动描述了一番，最后悲伤地告诉嫂嫂说，老大可能出不来了。咱们都知道，传信是一个技术加实力的活，这里面技巧很多呀。据说这个中亚古国花喇子模有一风俗，送好消息来的呢能升官，送坏消息的那对不起，那您就直接到虎笼子里喂老虎吧。 这些事告诉我们呢，任何时候都应该争取做一个传递好消息的人。这个教训呢，也应该告诉那位夜奔出汴州给刘氏送信儿的大兵。那在听完这位大兵的哭诉之后呢，要是一般的妇道人家，恐怕就会六神无主，哭喊道：“哎呀，天杀的！这下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办呢？”这都是好的。如果说再摊上个别神经脆弱的，那直接就昏过去了。而这李夫人呢，面无异色，仿佛在听别人的故事。报信人不解，什么情况？是不是嫂子吓呆了？呆的不是他。李夫人听完之后突然怒吼道：“胡说，散布谣言，给我拖出去斩了。”送信的人到死也没明白，说真话怎么就成变谣言了。在斩了送信人之后，李夫人马上叫亲信请来各位将领，等各位都到齐后，李夫人将汴州城内传出的消息说了出来。众将愤怒，有的挽袖子，有的直接抽刀出去，准备点起大军杀进汴州救老大。李夫人一听说了一句：“且慢。”接下来她说出了让大家摸不着头脑的话：“我们要撤军，等天一亮，如果将军还没回来，咱们就撤。”什么意思？这人不救了吗？李夫人很平静，她看着大家给出了理由，说：“大军要紧。”众将也明白啊，是啊，这时候怎么保全军队撤回太原，这才是上策。老大如果能逃回来，当然最好。逃不出来肯定身亡了，而这时候去攻早有防备的汴州又能有多少胜算呢？万一李克用身亡，这五万兵都是代北的混合军队，沙陀族、汉族、回纥、达赖、吐谷浑，这差一点就是八族联兵了。要这帮人知道李克用死了，指不定大乱而逃呢，到时候谁能渡过黄河回到太原？再要是知道朱温已经广发英雄帖，邀请各大门派围歼他们，他们就会更佩服李夫人的冷静了。很快这帮人达成了共识，定下计划，最多等到明天中午，不然就隐瞒李克用的死讯，先把队伍撤回太原。这一天的黎明啊，似乎来得特别的晚，可是呢，所有的焦虑都有了回报。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之后，李夫人终于等到老公完完整整的回来了。狼狈的李克用，凄惨的李克用，愤怒的李克用，等不及跟老婆诉说罹难之苦，就要率领部队去报仇。哎呀，我的三百将士，我的史敬司还在城里呢。李夫人呢，轻轻拉住李克用说：“你正在为国家讨伐贼寇，解救各路兵马的危机，现在汴州人不厚道，要害你，咱们应该去走法律的途径，到朝廷去上访，不然直接去攻城，天下人还以为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呢。咱们不能给朱温以把柄。”李夫人呢，成功地劝说了李克用，再一次挽救了太原军队。攻城苦战也，按孙膑老师的指导，攻人家的城得做半年的准备，可您现在太原军的粮食连熬成稀饭吃回老家都成问题，没粮草你攻什么攻啊？这些个代北军人不打仗都要吃半斤米，要开工没饭了，一饿昏，那说不定调转枪头向李克用开炮呢。飞虎子，咱们还是得学个乌龟法，虚缩头时且缩头吧。李克用长叹一口气说：“走吧，总有一天自己的鸦军会重临汴州。”这是一个誓言，在很多年以后，当数千太原兵冲进汴州的城门里，李克用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。根据记载，李克用的归途是相当的狼狈啊，当初大家都求着他对付皇朝， 现在皇朝死了，用不着了，谁还搭理他呀？古人云，在家不是贫，路上贫杀人。李克用为了对付唐朝大敌，为了挽救同事，千里迢迢背井离乡来到外地，却是攻城一结束，大家翻脸不认人了。到了许昌，大军粮草短缺，李克用准备去跟周吉要一点，但是呢，周吉也不厚道，大门一关不认账，要拖欠军事农民工李克用的工资。哎呀，世态炎凉啊，手下这五万大军全都张开了大嘴要吃要喝。得嘞，幸好走到洛阳时碰到仁慈的大财主了。大财主名叫李罕之，洛阳的代市长。此人呢，学过文化，当过和尚，入过丐帮，干过强盗，又进过草军，现在是摇身一变成了唐朝高官了，履历很丰富啊。李罕之先生发挥中国人好客的优良作风，对这一支空腹之师给予了热情的招待，临行还赠送盘缠。当然了，李罕之也不是柴进那样钱多好义气的，来人就打不钱的主，是吧？他呢，只是在做一项投资罢了，人情投资，总有一天他会获得丰厚的回报。我终于回来了，看到太原城时，李克用大喊了一声。领着部队入城后，李克用招呼手下说，快快快回去好好睡一觉啊，明天正点上班，太多事儿要干了，马要喂壮一些，兵要多招一些，还有勤操练一些，兵器什么的该补充的要补充，粮草什么的也要备上，这一次就是吃了肚子的亏呀。你给我等着，等一切准备充分，我让你汴州好看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在干这些的同时，李克用在做开战前的舆论宣传，他给李轩写了一封信，陈述了事情的经过，并且附上了死亡将领的名单。您看看啊，我好心去帮忙，拖欠工资咱们就不说了，我的数百名心腹还被干掉了。李克用呢，强烈要求李轩主持公道，将朱温绳之以法。如果朱温敢不服判决，暴力抗法，李克用表示将派出最精锐的骑兵协助朝廷执法。朱温同学也不是白给的呀，脑子很灵活，早就料到这一点了。他呢，也给李轩写了封信。他呢，倒没有否认上元义的屠杀，他只是解释那天晚上李克用借酒闹事，惹恼了众人，所以自己的手下杨彦宏趁自己醉酒不省人事的时候，与太原兵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。但是呢，这事儿过去了，事情的负责人杨彦宏也已经被射死了，发生这样的事谁也不想嘛，是不是？朱温来了一个一摊手，最后人家表示，如果李克用真的要来汴州搞事儿，那我只能奉陪了。那么对于这两位的争吵，李轩表示头很大，他呢连忙给两位大爷级的人物回了个信。在信里，李轩表示上元义的事件是一起很不幸的事件，朝廷呢理解太原军民，尤其是遇难者家属的悲痛心情，朝廷对遇难者表示哀悼，对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慰问。另外呢，李轩还要求冲突双方保持克制，避免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和恶化，大家应该从大局出发，珍惜眼前这得之不易的和平和稳定。另外呢，李轩还指出应该通过谈判解决各方的冲突，实现汴州与太原的长久之安，朝廷愿意跟双方保持密切的沟通。那么对于李轩这一温柔劝告呢，李克用也不傻，你不管是吧，行，那我自己动手。从这一刻起，李克用的兵器造得更起劲了，这兵练得更勤了， 等的准备充分时，准备起军南下之时，他突然收到了一封求救信。兄弟，这一次你无论如何都要救救我，那帮无鸟人要抢我的盐池，夺我的地。谁呢？求救的正是河中王重荣，他嘴里的无鸟人指的就是田令孜。唐僖宗光启元年三月，田令孜意气风发地回到了长安，反攻长安胜利了，天下还是咱田公公的呀。在杨富光引进李克用的时候，田公公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，将王铎打成了一只会挖坑的包工头，将其从招讨使的位置上拽了下来，然后呢，把杨富光定为平寇总指挥。杨公公，你不管好坏，那都是一工种的呀。事实证明，杨公公确实是一好同事，把皇朝赶出了长安，正是享受幸福成果的时候，突然撒手人寰了。那天下患者，田公公还是第一呀。回到长安之后，田令孜再接再厉，打击同事，安排党羽，将祸国殃民的事业发扬光大。总体来说呢，他比以前更有权势了。但美中不足的是，田公公呢有点缺钱花。为了壮大声势，为了自己掌握朝政，保驾护航，田公公从成都招聘了近60,000大兵。天下大乱，手里没点兵，就跟下馆子兜里没钱一样，不踏实啊。可是田公公毕竟不是专业会计师，不知道用兵一时，要养兵千日的。等回到长安后，发现得了，天下已经不鸟你唐朝中央了，富裕的江淮正在打群架，谁也没管谁朝廷的纳税这事儿。南方国税地税一口吃，中原已经在朱温同学的领导下乱成一团了，北方素来不纳粮，那你啥办法呢？天下数百州，只有长安附近的还比较老实，偶尔呢交那么一点，这咋办呢？田公公把这头皮都抓破了。要搁以前，田公公指不定会想出到长安街上抢的办法，但是现在那长安富户都跑光了，连一打劫对象都没有，田公公内心很纠结。在经过许多不眠的夜晚之后，田公公终于还是想到了办法，他抓住了税收最重要的源头——盐。有盐就有钱呢。田公公连弄盐的地方都想好了，王重荣的河中府。河中府下面的安邑、谢县是产盐地，以前呢都是中央直属企业，厂长都是朝廷派的，收入呢直接归中央。但是从这个李轩跑路成都，王重荣就接管了这两处盐池，每年呢也就意思意思交个3000车的这个粗盐，算是承包费。田令孜决定把这两处盐池的生产经营权再收回来。想到这个办法之后呢，田令孜非常兴奋的，连忙给王重荣写了一封信，感谢他这么多年对盐池这一国有资产的照顾，让他呢能够正常运作。现在你看，咱们国家呢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，所以说中央呢决定重新接管这两家工厂。田令孜呢还直接把自己任命为盐厂厂长了。但是呢，王重荣那是谁呀？人家手上是有兵的呀，你跟他要东西那是那么简单的吗？在接到上面接管通知书后，王重荣马上派重兵驻守盐池，摆出了一副此池是我开，要盐拿命来这么个架势。这事儿不好办呐，但是田公公呢也是一聪明人，书读过不少，他知道王重荣不会轻易就范，于是呢他马上开始部署第二方案。这个方案叫做搬迁。唐僖宗光启元年5月，在河中搬迁的命令已经下来了。王老爷子脸色不好看，最近他很烦躁啊，一生气